去何从。 现在会比较快乐，那 那我想这样就很好。如果我真的爱你，让你走开，曾有你此生我早已足够。我、哦、我永远都会在，我舍不得让你走开。